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文明东道主好客中国人，北京冬奥主题宣讲活动今天走进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指挥调度中心进行宣讲；奥运天团开启了澳门交流之旅；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文鼓励并购出险房企优质项目。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文明东道主好客中国人，北京冬奥主题宣讲活动今天走进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指挥调度中心。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乐陶。 嗯，那你在宣讲的现场都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故事和细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在今天上午的宣讲中呢，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徐艳丽首先介绍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工作的整体的情况。那他介绍说，目前所有冬奥会竞赛场馆已经达到赛时运行的水平。除了场馆建设之外呢，冬奥会的筹办还涉及到包括形象景观、市场开发、文化活动、交通、餐饮、住宿等，涵盖57个业务领域，3000多项里程碑任务。接着，北京市青少年女子冰球队主教练张晶以冰球梦的6秒钟为题目，讲述了自己和冰球和冬奥会的故事。特别是2004年因为最后6秒钟和冬奥会失之交臂的遗憾，那北京冬奥城市运行及保障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后也表示，对这个细节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目前冬奥会的筹备工作也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个故事也是提醒一线筹备工作者们不能放松大意。本次的宣讲活动采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北京冬奥会的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各部门、各区的专班、各市政企业也设了分会场，保障组办公室的全体干部、各区负责人、相关干部职工以及涉奥重点街道的居民代表，一共有400多人参加。北京冬奥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通过这次宣讲呢，也是为大家鼓劲儿，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做好筹备和赛事的保障工作。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邀请，备受瞩目的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昨天乘坐大巴经港珠澳大桥口岸抵达了澳门，开展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代表团成员来自12个比赛项目，有29名在东京奥运会上都取得了佳绩的运动员和3名教练员，包括亚洲飞人苏炳添、奥运四朝元老巩立姣和乒坛传奇马龙，以及奥运自行车赛冠军钟天石等。再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印发了《法治市场监管设施建设实施纲要2021到2025年，其中明确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信用监管、价格监管等方面的立法，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坚决惩戒损害营商环境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等。近日，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主要内容包括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加大债券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提供并购融资顾问服务，提高并购服务的效率，做好风险管理，以及建立报告制度和宣传制度等。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1年12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8%，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4.6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年内第二次全面降准正式落地，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从而间接引导了这次 LPR 下行。近日，通州区群芳一园海棠湾2号楼的多位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号楼的地下车库漏水长达1年，居民们多次向物业反映情况，漏水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